水翻波，似星星雪怒河，青青河边草不语，陪着我早晚仙雾，风光逐渐沾春色，我心中困着凄楚，此刻你无声在此走过，难住你是何后果。我想听听你解释，问你记否当初，但我终于低头背过面，又再拨熄心火，轻轻脚步渐渐消失，这声音最没奈何，清清河边草低声说，情若无花不结果。 但我知你领悟。